我哋曾经以为自由就好似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嘅香港，真相变得越嚟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嘅感觉，我哋就知道自由系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第二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 Titus。 Hi Chris。 我們先此聲明，我們現在這段時間講的台灣問題其實是純屬狂想。 OK， 狂想都可以是一個很 realistic 的狂想，就是看這個 perspective 怎樣。但我覺得我這套是完全捨得的，而且 是可以令到 中國和台灣兩岸的人都很高興，兩岸的人高興，世界就更加和平，更加大家都可以在這裡學韓國瑜說真的發大財。 我們剛才先講完，你說將這個台灣國民台灣民進黨執政民進黨改名做這個中國共產黨，然後選個領導人去選， 他們幫中國大陸選一個領導人去統治中國大陸， okay， 即是實行這個習近平的一國兩制的偉大方針和思想。 是的，中國的官員怎麼辦先？第一，習近平要怎麼處理先？因為台灣人應該不會選擇習近平的，李克強那些又怎麼處理呢？那些高級領導人怎 麼辦？很多藍絲的朋友就覺得以前香港管理得很好，但是港督並不是香港民主選出來的，他們相信這件事行得通的， okay。 我也同意。首先以前的歷代的二十幾任港督，除了最後一任彭定康，他本身是一個政治家之外呢，即係政客之外，其他嗰啲全部都是民官，係公務員的體制嚟嘅。 OK。 咁但係咁，所以香港咧冇民主，因為香港嘅依個總督咧，亦都唔係一個靠選舉而得到人民授權的一個政客。佢本身只係一個即係學阿曾蔭權話齋就打得工嘅啫。 咁，okay。 但係佢嘅老細咧，我即係嗰啲英國唔同嘅內閣嗰啲部門，全部都係民選靠民選上嘅執政黨委派嘅，所以佢。所以個港督本身不是民主選出嚟，但係背後的老細係嗱，一個老細咧，姓蔡嘅咧，佢係民選噶嘛，咁但係佢下屬就再委派一啲官，咁嗰啲官唔使係民選噶嘛，咁就合曬依個偉大嘅中國國情咯。 OK， 咁咁中國啲官員點算先？嗱，你而家搞到連中國國內啲官都係由台灣委派啦。OK， 咁中國啲官點算先？ 嗱，其實很簡單，你大家其實得閒上下網咧，睇下依啲其實我哋依個偉大嘅中國呢啲國啲官員咧就好清廉，兼且好有幹勁，而且佢哋收國家嘅人工其實就唔好高啫。咁啊，原來咧我嗰日首多講一撳咧，原來依個林鄭月娥嘅人工咧，好似唔知習近平嘅唔知幾多倍啊。 OK， 咁你諗下一個咁小細嘅香港都可以養到三四十一個，加埋林鄭月娥本身，咁你偉大嘅中國咁多億人，咁出錢請習近平啊、李克強呢啲繼續出糧 ，OK， 繼續出糧，佢嘅職銜不變 ，OK， 不過括住 ，OK， 後面呢一隻寫住名義。 OK， 咁即係話咧，習近平先生繼續做中國中國國國家主席名義。 OK， 或者其他嗰啲你正話提過李克強嗰啲一模一樣，咁啊佢哋唔使翻工，糧最主出， 繼續喺別墅享受大餐。 係啦，係啦， 嚇，繼續觀魚，嚇，間唔中去行下山。 係啊，諸如此類啦，做咩都得啦。咁 我打獵 嚇，我唔知道佢中意打 golf 啊，定係好多細仔女陪佢玩。 我知啊，趙紫陽先生好中意打 golf 嘅。不過此人不可同今日嘅中共官員 同樣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重點咧就係咁啦，即係一個依個咁奇嘅 Kinder 出奇蛋咧，真係滿足曬好多願望。第一，就以後都唔存在中國人同阿文嘅分別啦，大家都係中國人啦。咁啊，十幾人民一定好開心啦。咁啊，反正大家都係中國人，食乜分定唔止食咧？而且大家都是執政的做老闆的都是工作共產黨，不論你是民在台灣那方面民選的好，你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是你在個 Motherland 大陸上面委派的地方官全部都是共產中國共產黨，根本就不需要分得那麼細了，是 不是？那當然還有一個問題我覺得需要處理的，就是你整個的你整個的 proposal 你是要台灣民進黨改名做中國共產黨先成事噶嘛？但你知道台灣嘅領導係民選嘅，你知啦，民主選舉唔係成日都一黨專政噶嘛。咁樣隔若果某一日台灣民進黨輸咗俾例如 Let's say 時代力量 ，OK， 咁咪時代力量改名咯 ，OK。咁落咗嚟台灣民進黨就可以改翻名做台灣民進黨，唔再叫呢個中共共產黨。 佢都落咗台灣，你鬼得佢改咩名咩？你改佢做插白黨都仲得啦，係嘛 ？OK， 啊，講到尾都係2300万人選出嚟嘅領導人係最偉大嘅。OK， 同埋呢個第一，呢個都係其次，最重要不論任何時候，執政黨永遠都是中國共產黨，不是台灣共產黨，不是香港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所以共產黨都不夠，最在前面加一個中國兩個字，即是等現在香港一國兩制，大家都知道即是二十幾年來的一國兩制的成就，就全世界有目共睹，為世人所推舉，也都行之有效。嗰陣時講高度自治，在推進一個國家安全方面的成就十分之斐然。咁我亦都相信呢個共產黨統一中國兩岸嘅咁多十唔知加埋唔知幾多十幾億嘅子民咧，咁啊大家同聲同氣，大家都係風眾嚟，而家唔使以後就唔使分得唔止死，以後就不分乜黨乜黨，唔使你打我，打你唔使你鬧我啦，你天下太平，安安樂樂。 啊，咁 各取所需。 咁看來香港嘅藍絲都幾有智慧喎 ，in some sense。 係啊，我都係發夢，有一日發夢有啲外國藍絲喺度同我噴口水，咁啊，我喺未俾啲口水浸死前，突然間諗到你咁嘅事橋咯，咁所以就喺度同依一個離地生命嘅各位朋友分享一下。 嚇，咁當然啦，都唔知各個擁護中國共產黨嘅中國大陸民眾對於呢個 idea 會有啲乜嘢嘅睇法啦？ 嗱，我咧就衷心維護一國兩制。咁習近平提出一國兩制係一國兩制，咁蔡英文而家執行一國兩制，難道唔係一國兩制咩？ 嚇！不過又蔡英文執行得唔得？ 咁蔡英文 習近平唔中意咁點算先？ 其實 你知道中國大陸好多嘢，哦，佢唔中意民主嘛，所以一切習近平說習總說了算噶嘛，你知道？ 咁其實都係正話所講啦，佢嘅名義係永遠唔會變噶嘛。 啊， 係啊，唔記得啦。啊，仲有啊，其實真係趁起講句啦，台灣本土一句咧，本土嗰一套咧就唔一定喺大陸實施嘅。咁如果廣西人繼續中意食狗肉嘅，繼續食咯；你中意飲蝙蝠湯嘅，就飲啊。總之，即係生活方式不變。 OK， 咁啊，天下太平，乜事都冇啦。 馬照跑，舞照跳，蝙蝠照食。 蝙蝠照食只是其中可能是一 狗照殺， 不是整個中國的人都會吃蝙蝠或者吃狗的，我只不過舉個例子，這個地球上也不是只是中國人才會吃蝙蝠的，意思就是說 新冠肺炎照染。 咁樣啦，咁大家可唔會覺得即係好似聽落去好似唔好老禮或者唔好舒服咁？重點咧唔係話佢哋要點點點乜乜乜，而係話佢哋已有嘅生活方式不變。咁啊，即係我哋要和平穩定噶嘛，係咪？咁啊，就咁樣咯。咁二次共產黨嘅上下黨員就白出糧就唔使翻工，咪個個可以即係放假又好，包二奶又好，打麻雀又好，打邊爐又好，打 golf 又好，點都咁幾 happy。 OK， 同埋咧，經濟嘅利益就可以穩步上揚。咁你知道以前香港嘅領導人成日同我哋講話咩？中國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國更好。咁呢個咧，我就話咧就兩岸嘅朝野咧，聽咗我呢條咁嘅屎橋咧，就以後啲經濟利益咧就真係其實就實在係唔需要太過執著啦。咁啊，即係大家都係一家人啊嘛，係咪？咁啊，中國好就台灣好，台灣好就中國更好啦。 OK。咁似呢個董建華嘅嚇，董伯伯係咪需要換雲？ 我擺明就執佢手尾嘅啦，唔係執佢手尾，係執佢口水尾。 好啦，我哋狂想完台灣啊，嗱，記住純屬狂想啊 ，OK。雖然可能好 realistic，I don't know。 我覺得大家都好開心。 嚇，大家好開心 ，OK。咁啊，我哋講翻啲好 serious 嘅嘢啦 ，OK。嚇，唔好鬧我頭先講唔 serious 啊 ，OK。啊，即係咁樣樣嚇。其實咧就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咁啊，金仔咧，阿金正恩先生咧就近排咧就傳出佢病危喎 ，OK。咁啊，究竟發生咩事咧？其實嗱，首先咧星期一晚。深夜咧，我呢邊時間，咁可能你哋嗰邊係晏晝，深夜啦，我唔係好識計時差，老實講句嚇。咁啊，星期一深夜 ，CNN 就引述呢個美國情報消息，就金正恩做完手術之後 ，in grave danger 嚇，即係病危危殆 ，something 咁嘅意思。 大家知道 grave 呢個字有另一個意思㗎啦， 嚇墳墓 係啦。咁你諗下就事態幾嚴重啦。 係啦，咁啊CNN 話引述美國情報消息啦，但其實咧就有人係早報過佢嘅，咁啊呢個新聞網站叫 Daily NK Daily North Korea， 咁樣咧就簡稱呢個 Daily NK， 咁佢係一個喺南韓嘅新聞社，呢個新聞社主要咧就係一啲所謂脱北者組成，脱北係咩嘢？脱離北韓體制嘅人。所以叫脱北者，咁啊，南韓呢個脱北者組成嘅北韓新聞網站，咁啊就最先係講咩嘢咧？就話佢咧就做咗個心臟手術，咁但係之後咧就心臟手術引發某些嘅併發症啊 whatever 啦，咁於是咧佢就喺平安北道嘅醫院咧就留醫，咁就就話佢情況幾危險下咁樣樣，咁但係若果你而家睇翻 Daily NK 呢個新聞網站，你會發覺佢有一個 correction 喺度，個 correction 就只係話佢做咗心臟手術啫，就病危嗰兩個字咧就抽走咗嚇，就唔知佢病好成點。OK， 咁啊，另外一個咧嘅消息咧就係一般咧，我哋成日最注意，你知道通常射導彈最先報出嚟嘅咩嘢？就係南韓嘅情報部門。咁啊，韓聯社引述呢個南韓嘅情報消息咧，就話金正恩健康冇異常 ，not unusual 喎。佢咁嚇，佢嘅英文稿係咁寫嘅，即係其實咧就有少少暗，即係。一般的睇法分析就認為咧，就佢其實就喺度講緊，就認就暗指咧 CNN 病危呢個報導不實。OK， 嗱，於是咧呢度其實有兩個問題要處理嘅。其實對於大家嚟講，第一，金正恩係咪做咗手術？金正恩做嘅係咪心臟手術啊？唔係三個問題 ，sorry。第三就係佢有冇病危。OK， 嗱，事實上咧，其實咧，若果我哋睇翻以前嘅一啲嘅一啲嘅往績嘅話咧，嚇，首先未講往績之前，我先講就係話咧，其實金正恩咧有最近喺活動上有個異常嘅，4月15日佢祖父金日成生日咧，喺北韓咧係一個好大嘅節日嚟嘅，即係大過農曆新年，大過新曆新年嘅。應該嚟講，領導人係一定會出席嘅，但係佢冇出席到呢個15日紀念佢祖父誕辰嘅活動。咁啊，你知道咧，就一般外間嘅傳，成日都有嗰啲所謂揣測，嗰啲揣測係咩嘢咧？領導人冇出現一排咧，而家就揣測佢有不測噶啦。OK， 咁啊喺北韓咧呢樣嘢其實都呢種情況都幾經常見。嗱，北韓嘅第二號人物得崔龍海咧，2014年5月嘅時候咧。就有報道稱佢被免去呢個總政治局長嘅職，大家唔知道總政治局長係咩嘢嘅話咧，大家有睇《愛的迫降》就知㗎啦。OK， 但都講緊係6年前嘅事嚟㗎噃。 係啦，係啦，6年前咁啊，總政治局長嘅職，咁啊，但係咧，佢嗰年9月咧就用國家體育指導委員會委員長嘅身份咧就去仁川南韓嘅仁川出席亞運10月1出席亞運，然之後10月咧一份報道咧就。 崔龍海的名字就在一個活動上就排在金正恩後面，即是他繼續是二號人物來的，即是他其實就只是五月到九月之間不見了一排，深敲有人報他沒有了一個重要職位，但原來他仍然是僅次於金正恩的位置，沒有總政治局長這個名字。 OK， 李雪主是另一個很 significant 的例子了。李雪主是金正恩的老婆，OK， 個名字改得很漂亮，雪是 北韓指定的嘛，北韓有 主角的主， 是啊是啊，他在2012年10月的時候呢，他突然間沒有出席公眾活動39日，即是由九月尾去到十月尾。期間呢就於是傳很多東西，例如呢就可能因為着裝的時候沒有佩戴金日成金正的徽章，就被軟禁在家，又或者遭到封殺。你知道那個配章很重要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話，又是一句了，看這個 愛 的迫降就得了。Netflix 有的。結果呢， 其實究竟是迫降還是迫 降？降落 個降， 因為故事的女主角是跳降傘錯誤跌落北韓。 其實可不可以呢，我們玩一下噴啦，即是降，你知道即是東南亞所謂落降頭，那我覺得逼降用降頭那個不知解不解得通呢？ 我不知道，這件事很難說，你要問一問。 其實某個時候上愛情都有一種下降頭的 exercise。 你可以問一問孫藝珍怎樣 interpret。 總之 actually 就是李雪珠不見39日之後就在30號就正常出席。其實呢，我們大家都知道北韓封鎖消息的能力其實跟中國不差得去哪裡，大家都即是兩兄弟，沒錯，大家都知道北韓一月初的時候已經說明封鎖中朝邊境了，okay？ 但是呢 鐵鋼之出政權，不是 直接鎖國，actually 是。但是其實個問題就是他二月的時候已經傳出在平安北道就有不知2000幾個有武漢肺炎症狀的個案在觀察緊，他們叫做觀察個案，他們不是叫確診個案的，他們叫觀察個案的。然後一直都說連接中國邊境的四個道，即是平安北道、慈江道、兩江道，還有一個咸鏡北道，這四個道就一直 occasionally 有症狀的。接著又說有200個士兵守呢個中朝邊境嘅士兵死亡啦，有3700個被隔離啦，咁樣之類。嗱，一路去到其實係三日前，大約我諗係星期六日左右咧。朝鮮咧，終於咧就係點樣講咧？朝鮮勞動黨啊，即係執政黨咧，有啲教官或者教導員、指導員咧。就上呢一個同啲人民上指導課嘅時候，承認北韓係有確診個案嘅。OK， 冇爆， 仲要早至三月尾已經有啦。我哋而家四月中啦 ，by the way， 四月下旬添啦 ，actually 嚇，即係三月中已經有。但係嗱，你要記住，呢個就只不過係北韓勞動黨一啲嘅指導員同人民講啫。北韓政府或者係北韓勞動黨的官方宣布都是否認北韓國內是沒有確診個案的。所以如果你看回例如 let's say Johns Hopkins 不是有一幅大地圖去 trace 那些武漢肺炎症狀有多少死亡有多少那個呢，北韓是零的，還有中亞某些國家都是零的， OK？ 都是那些獨裁者統治30多40年那些的國家全部都是的。所以其實有很多時候呢，我們看北韓消息有時其實是真的要即是不要，即是用一個香港的歇後語話齋，就是不要跟車太貼啦，即是很明顯即是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actually 即是其實北韓這個政權呢，在近日這段時間呢，我們大家發現呢，就是說其實很多時候就是他用很多方法 distract 人家，即最近都試過射兩支導彈，若果沒記錯，所以其實即是一路都在隱瞞著。 但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沒有可能的，你要知道北韓夾在中國和南韓中間，中國是現時 唔好理官方數字啦，至少佢一度係嚇，而家我都唔敢講佢有幾多宗啦。OK， 佢話佢自己都係唔知八萬宗心，八萬宗心嘅 like that 嚇，即係。但是、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沒有人會相信這個數字，也沒有人會記得這個數字的、啊、即是中國是個疫症武漢肺炎的源頭， OK， 這個第一、啊、也都曾經現在不知道是不是最全球最多疫症的國家， OK、啊、美國不是排第一就排第二的，視乎中國可能是第一還是第二的。 而事實上那天大家 都看到個截圖，就算你不是看那段新聞片呢，我唔記得係美國白宮邊一個 Pfizer 咧就 present 就話每個國家確診人數同時都幾多個人，咁啊中國嗰個排到好低，咁啊特朗普就指住你信唔信啦咁。 我相信各位觀眾眼睛係雪亮嘅， 嗯 嚇，大家都會當呢個純粹官方數字， 係官方數字咯、 啊，信唔信、嗯、信唔信我哋大家心裏有數啊，係咪？咁啊，至於南韓咧，就一度係。全球第二多疫症的國家，南韓就真啦嚇，呢、啊、好似如果冇記錯，連續三日咧確診數字係得個位數嘅啫，咁、嗯、佢真係做得好成功嚇，咁、啊、呢、這個，但係都總算叫做係曾經係全球第一同曾經係全球第二嘅兩個國家中間，北韓點會冇呢 o、okay, k 南韓你可以話有條軍事分界線，根本上冇可能有人由南韓過嚟。 嗯、 但是中国那边总会有啩，同埋北韩同中国之间嗰个商贸往来，你唔好理啦。表面上就可能话冇啫，但系实际上好多非法商贸往来、人员往来系好多嘅。 捐地底啊、游水啊、坐火箭。 系北韩讲到好夸张噶，试过讲过北韩嘅边防军见到有人由中国过嚟，格杀勿论噶，系咪？即係講緊封城令有冇效嘅話，最早封城嘅係北韓㗎啦。OK， 但北韓啊係咪真係咁有效呢？嚇，講俾你聽就有。OK， 實際上係咪真係有呢？好明顯唔係啦。四月中先話俾你知，哦，原來三月尾已經有啦。係咯，即係你仲要記住，北韓其實有段時間咧係嗰啲政府公司、嗰啲軍方公司，你知道好多軍部嘅人咧要為咗賺錢。即係為咗賺錢咧，咁就開一啲公司，咁樣咧就經中國咧就掃貨，掃啲南韓嚟嘅後酒，好多嘅，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消息一路都有。 咁即係唔係真所國啦？ 係啦，即係其實仲要掃啲口罩翻去，好明顯係唔夠全國國民使用嘅，佢愛嚟俾啲咩人用咧？俾啲高官使用。 哦。 系啦， 即系让高官先走， 系啊，让高官先带，唔系先走，吓先带，系啦，即系你好明显你都睇到咧，就系话啊，即系你睇到呢样嘢，其实系 ，you know that，OK，、okay? 你懂的， 吓你懂的 ，OK， 即系其实北韩就系咁样样，即系讲到最尾咧，其实我哋即系讲到北韩嘅时候，我哋都冇办法唔提一提南韩嘅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咧。南韓其實佢控制嗰個武漢肺炎嗰個能力的而且確好高嘅，因為老實講句咧，就係啱啱過咗四月十五號個議會大選啦，咁樣咧就其實你知道南韓傳統上咧個總統做過一屆咧，中間嗰段位咧就議會大選，咁通常議會選舉之後咧，總統所屬個政黨咧一定咧個議席咧就大跌嘅，就變成少數黨嘅，跟住咧個總統就有半任係跛腳鴨噶啦。但今次咧文在寅咧就好出奇地咧，佢所屬嘅民主黨咧就攞到174個議席，咁佢全部係274，something like that 啦。總之嚇，即係接近六成嘅174，講得冇錯，係174席，因為佢差唔多去到六成位，即係180席嘅。OK， 啊，南韓全個議會有300席嘅 ，by the way， 咁即係若果去到180席咧，佢甚至可以修憲嘅。即係換個話嚟講咧，佢而家佢嗰個能力可以去到一個地步咧。其實你只要馬幾個小黨，馬幾個議員咧，基本上馬多六個議員咧，佢就已經可以成功修憲噶啦。 OK， 咁聽講落去真係高登仔話齋，唔知幾百蚊可以做國家主席。 係啊，即係其實 即係當然當中嗰要經過好多步啦嚇。不過、 啊、即係因為佢成功嘅緣故咧，就係、是、你民主黨難得咧可以第二，即係響總統嘅任期嘅後半截咧，都可以繼續幫總統施政以大多數啊嚇。單純大多數150席啊嘛嚇，但係南韓咁你而家去到爭少少到180席就係修到憲嘛。嗱，而家咧民主黨係推緊一個修憲議案嘅，就係、是、instead of 總嗱，而家南韓嘅總統全部都係一任五年一任，冇得連任。佢而家講緊咧改做四年，但係可以連任一次。 嗯， 係啦。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其實佢只要遊說到一啲小黨支持，揾到6個揾到7個議員。就可以成功修憲噶啦，所以其實對於民眾人嚟講係好著數。你要知道咧，民眾人其實咧喺年初嘅時候，因為任命檢察總長等各方面嘅醜聞咧，佢個民望咧係跌到落40%。佢最初啱啱上任嘅時候，因為佢嘅前任啊朴槿惠閨蜜干政嘅緣故啦，嚇個結果咧就。結果當然佢嗰個民望係高到80%以上嘅 ，actually。咁但係當然有一啲嘅醜聞啊，心裏底啊做一啲嘢民眾唔中意啊，於是跌到落45%。咁、但係咧呢次武漢肺炎之後咧，佢咧就將佢個民望升到55%。咁於是就令到佢有機會，令到佢呢次議會選舉係好成功。嗱，仲要抵死在咧南韓嗰、那個隔離令是 未撤回的、所以呢你在南韓投票，大家戴曬眼罩、戴曬口罩咁樣嗰只嚇，走到入去成個 Robocop 咁走入去投票嘅嚇，即係咁樣噶，即係去到一個地步，即係仲要咧安排一個鐘嘅時間俾嗰啲耳隔離嘅人可以出嚟投票，即係個仲要係喺一個隔離令嘅情況之下，個投票率仲要高過正常投票率。即係你睇到其實大家對對呢一個對呢樣嘢係好 serious 啊！即係亦都大家即係對呢一個政府嘅信心好夠咯。咁當然啦，南韓呢一個抗疫成功嘅呢一樣嘢咧，其實係一個幾好嘅例子。除咗台灣之外咧，台灣都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啦。咁南韓同台灣兩樣嘢唔同嘅就係、是、台灣就一開始就已經將個疫症擋咗外面，所以而家都係幾百宗啊！係近排有支由白流翻嚟嘅艦隊無端白事多過幾十人染病嚇，係嗰下突然間多咗嘅啫。南韓咧就一開始就好嚴重，多謝某間教會嚇，我哋之前講過啦嚇嚇新世界嚇即嚇嗰間教會咁啊，然之後咧就。就突然間多了很多，因為那間教會不肯給個 list 出來，所以拖了一段時間，但到現在其實基本上已經基本上控制，其實是一個即是另一個很成功的例子來的、actually。有冇嘢講啊？你 冇啦。咁啊，其實南韓呢個例，即係南韓同北韓兩個國家，雖然只係隔咗一條河，但係就二次大戰之後咧，就即係夾喺一個冷戰嘅中間，就南緣北撤啦。咁依家呢個。即係2020年嘅冷戰就下一波嘅冷戰繼續，咁呢兩個國家嘅 dynamics 只會越嚟越有趣，咪拭目以待。 係啦， 咁啊，今日嘅離地新聞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啊，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節目有嘅討論有進一步嘅意見咧，歡迎喺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W N E W S 一個字就揾到我哋嘅版噶啦。咁我哋嘅節目咧，逢星期四香港時間夜晚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6:30至7:30，喺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喺星寨.hk 查詢嘅。咁呢一集嘅離地新聞咧，係2020年4月22日多倫多時間夜晚8:00，即係4月23日香港時間早上8:00錄影嘅。多謝曬大家，下星期再見，拜拜。